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七章第二十四号教育令第六十九集。 格拉普兰教授从袍子里掏出一只镜片，安到他的眼睛上，仔细检查海德威的翅膀。 如果你把他留在我这儿，我应该可以把这些伤治好，波特， 他说。 反正他这几天不应做长途飞行。 好的，谢谢， 哈利说。这时下课铃响了。 没什么， 格拉普兰教授粗声说道，转身走进了教师办公室。 等会儿，威尔米娜， 麦格教授叫道。 波特的信。 哦，对了， 哈利说。他一时忘了系在海德威脚上的纸卷，格拉普兰教授把他递了过来，带着海德威消失在屋内。海德威一直盯着哈利，似乎不能相信他会这样把自己交出去。哈利有点内疚地转身离开，但麦格教授把他叫住了。 波特。 是，教授。 麦格教授朝走廊上看看，两头都有学生走来。 记住， 他小声急促地说，眼睛望着哈利手里的纸卷。 霍格沃茨内外的通信渠道可能被监视了，知道吗？ 我， 哈利说，但走廊上的人流几乎已涌到他身边。麦格教授简单地对他点点头，退回屋里。哈利被人群裹挟着走到外面的院子里，看到罗恩和赫米已经站在一个有遮盖的角落，斗篷领子竖着挡风。哈利快步向他们走去，一边撕开纸卷，看到了小天狼星的字迹。 今天，老时间，老地方。 海德威没事吧？ 他一走近，赫敏就焦急地问。 你把他弄哪儿去了？ 罗恩问。 交给了格拉普兰， 哈利说。 我还碰到了麦格，听着。 他转述了麦格教授的话，令他奇怪的是，两人都没显得震惊，而是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。 怎么？ 哈利来回地看着罗恩和赫敏。 我刚才还对罗恩讲，会不会有人拦截了海德威？他以前从没在飞行中受过伤，是不是？ 到底是谁的心？ 罗恩把纸条抓了过去。 上方的， 哈利小声说。 老时间，老地方，他是不是指公共休息室的壁炉？ 显然是的。 赫敏也在看着纸条，表情有些不安。 但愿没人看过这些。 信还封得好好的， 哈利说，试图安慰他，也是想说服自己。 而且没人看得懂，除非他们知道我们上次在哪儿跟他说过话，是不是？ 我没把握， 赫敏担忧地说，把书包甩到肩上，因为铃声又响了。 用魔法重新封上纸卷并不是很难，要是再有人监视飞路网，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警告他才能不被拦截。 他们沉重地走下地下教室的石阶去上魔药课，三人都在沉思，可是下到底层时，他们被德拉克马尔福的声音唤醒了。他正站在斯内普教室门外，挥舞着一张公文样的羊皮纸，提高了嗓门在嚷嚷，他们听得清清楚楚。 没错，乌姆里奇马上就批准了斯莱特林魁地奇球队继续活动，我今天一早去问他的。这事儿办起来简直毫不费劲，跟你说吧，他和我爸爸很熟，我爸爸经常出入魔法部。格兰芬多能不能继续活动，就有的瞧了，是不是？ 别发火， 赫敏恳求地对哈利和罗恩说，他们俩都瞪着马尔福，脸色铁青，握着拳头。 他就是想激怒你们。 我是说， 马尔福又提高了一些嗓门，灰眼睛恶意地朝哈利和罗恩这边闪着。 如果这事儿要论在魔法部的影响力，我觉得他们没什么机会。据我爸爸说，部里这些年一直在找理由撤掉亚瑟维斯莱。至于波特嘛，我爸说部里把他送到圣芒哥去只是迟早的事。他们好像有个特殊病房，专收脑子被魔法搞坏的人。 马尔福扮出一副怪相，嘴拉得老长，眼珠转来转去。克拉布和高尔像往常一样咯咯傻笑，潘西帕金森兴奋地尖叫。 什么东西猛地撞到哈利肩上，把他撞到了一边。他刹那间意识到，纳威从他身边冲了过去，直奔马尔福。 纳威，不要！ 哈利一个箭步抓住纳威袍子的后摆，纳威疯狂地挣扎，挥着拳头，拼命想去揍马尔福。马尔福一时显得惊骇万分。 帮帮我！ 哈利对罗恩喊道，他一只胳膊搂住纳威的脖子，把他往后脱离斯莱特林那帮人。克拉布和高尔现在也活动起了胳膊，护在马尔福身前准备打架。罗恩急忙上前抓住纳威的手臂，和哈利一起把他拖回格兰芬多这边。纳威脸涨得通红，哈利夹在他脖子上的力量使他话语不清，但他嘴里还是蹦出了一些字眼。 不是，开玩笑，不要，王哥，就是他。 地下教室的门开了，斯内普站在那儿，他的黑眼珠扫向格兰芬多这边，看到哈利、罗恩和纳威扭在一起。 打架，波特、维斯莱、隆巴顿。 斯内普用他那冷冰冰的讥讽的语调说， 格兰芬多扣十分，放开隆巴顿、波特，不然就关禁闭，全部进教室。 哈利放开手，纳威站在那儿喘着气，对他怒目而视。 我必须拦着你。 哈利气喘吁吁地说，一边捡起书包。 克拉布和高尔会把你撕碎的。 纳威没说话，抓起自己的书包，大步走进地下教室。 看在老天的份上。 他们跟在纳威后面，罗恩迟钝地说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哈利没有回答。他了解为什么纳威最听不得脑子被魔法搞坏而进圣芒哥的话，但他对邓布利多发过誓，不把纳威的秘密告诉任何人，就连纳威也不知道哈利是知情者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在教室后排的老位子上坐下来，抽出羊皮纸、羽毛笔和千种神奇药草及训练课本。周围的同学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纳威刚才的行为，但当斯内普关上地下教室的门，发出重重的回响时，全班顿时肃静下来。 大家会发现， 斯内普用低沉讥讽的语调说， 我们今天有一位客人。 他朝昏暗的角落一指，哈利看见乌姆里奇教授坐在那儿，腿上放着写字板。他瞟瞟罗恩和赫敏，扬了扬眉毛。斯内普和乌姆里奇，他最讨厌的两个老师，他难以决定自己希望谁占上风。 今天继续配增强剂，你们会看到自己上节课留下的混合液。如果配得对，周末的时候应该已经充分发酵了。操作方法， 他又挥起魔杖， 在黑板上。开始。 乌姆里奇教授前半个小时都在角落里记笔记。哈利一心想听他向斯内普提问，以至于配药时又粗心大意了。 火吸一血，哈利！ 赫敏叫道，抓着他的手腕，不让他第三次加错成分。 不是16支。 好的。 哈利心不在焉地说，放下瓶子，继续注视着角落里。乌姆里奇刚刚站起来。他轻声说。只见乌姆里奇从两排桌子间走向斯内普。斯内普正在俯身查看迪安·托马斯的干锅。 哎呀，这个班看来学得相当深慢。 乌姆里奇轻快地对着斯内普的后背说。 但我怀疑教他们增强剂这样的药剂是否可取。我想布里会希望把它从课程中删掉。 斯内普缓缓直起腰，转身看着他。 那么，你在霍格沃茨教课有多久了？ 乌姆里奇问，羽毛笔做好了在写字板上记录的准备。 14年。 斯内普的表情深不可测，哈利紧紧盯着他，加了几滴液体，药水发出可怕的嘶嘶声，由青绿变成了橘黄。 你先申请任教黑魔法防御术课是不是？ 乌姆里奇教授问斯内普。 是的。 斯内普低声说。 但没申请到。 斯内普撇着嘴。 显而易见。 乌姆里奇教授在写字板上刷刷地写着。 你进校以来多次申请任教黑魔法防御术课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斯内普低声说，嘴唇几乎不动，他看上去很恼火。 你知道邓布利多为什么屡次拒绝用你吗？ 乌姆里奇问。 我建议你去问他。 斯内普生硬地答道。 我会的。 乌姆里奇教授笑容可掬地说。 这有关系吗？ 斯内普问，他的黑眼睛眯缝起来。 有啊。 乌姆里奇教授说。 布里希望全面了解教师的背景。 他转身走开，躲到潘西帕金森身边，开始向他询问课程情况。斯内普回头看看哈利，两人视线短暂相交。哈利急忙垂眼看他的药水，他现在已经凝结成污浊不堪的液体，发出橡胶烧糊了的冲鼻气味。 又是零分，波特。 斯内普恶狠狠地说，魔杖一挥，清空了哈利的干锅。 你给我写一篇这种药剂正确配置的文章，注明你错在哪儿，为什么错，下节课交上来。听懂了吗？ 听懂了。 哈利愤怒地说。斯内普已经给他们布置了作业，今晚还有魁地奇球训练，这意味着他又得熬两个通宵。简直不能相信，他今天早上醒来还感觉非常快乐呢。他现在只盼着这一天赶快结束。 我也许要逃占卜课了。 午饭后，他们又站在院子里时，他沮丧地说，风掀着他的袍摆和帽檐。 装病敢写斯内普的文章，免得熬夜。 你不能逃占卜课。 赫敏正色说。 听听谁在说话，你自己走出了占卜课的课堂，你恨特里劳尼。 罗恩打抱不平。 我不恨他。 赫敏高傲地说。 我只觉得他是个糟糕的老师，一个彻头彻尾的老骗子。但哈利已经少上了魔法史课，我觉得他今天不应该再缺课了。 这话中的实情不容忽视，所以半小时后，哈利坐到了占卜课那热烘烘、散发着一股腻人香水味的课堂上，生着所有人的气。特里劳尼教授又在发解梦指南的课本，与其坐在这里琢磨一堆编造的梦，还不如写斯内普罚作的文章呢。然而，他不是占卜课上唯一一个没好气的人。特里劳尼把一本解梦指南灌在哈利和罗恩的桌子上，嘟着嘴大步走开，把下一本解梦指南朝西莫和迪安扔去，差点砸到了西莫的脑袋，又把最后一本塞到纳威胸前，推得他从凳子上滑了下去。 好了，开始吧。 特里劳尼教授大声说，声音尖得有点歇斯底里。 你们知道该干什么？难道我教的又那么差劲，你们都没学会打开课本吗？ 同学们困惑地看着他，面面相觑。但哈利认为他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特里劳尼教授怒冲冲地走回高贝教师椅，被镜片放大的眼睛里盈满愤怒的泪水。哈利把脑袋凑向罗恩，小声说： 我想，他收到调查结果了。 教授。 帕瓦蒂佩蒂尔小声问，他与拉文德一直相当钦佩特里劳尼教授。 教授有什么不对吗？ 不对！ 特里劳尼教授叫了起来，声音激动得直发抖。 当然没有，我受了侮辱，含沙射影，毫无根据的指责，但是没有不对，当然没有。 他颤抖地深吸了一口气，扭过脸去，愤怒的泪水从眼镜下涌了出来。 切不提， 他哽咽道， 我16年兢兢业业，显然没人注意，但我不应该受到侮辱，不应该。 可是教授，谁在侮辱您呢？ 帕瓦蒂怯怯地问。 当权者。 特里劳尼教授用戏剧般的低沉颤抖的声音说， 那些眼睛被世俗蒙蔽，不能见我所见，知我所知的人。当然，我们这些先知总是让人害怕，总是受迫害。这是，我们的命。 他哽咽了，用披肩角擦擦湿漉漉的面颊，从袖子里抽出一块小绣花手帕，使劲地擤鼻子，声音就像皮皮鬼发出的呸呸声。罗恩偷偷地笑，拉文德鄙夷地瞪了他一眼。 教授， 帕瓦蒂说， 您说的是不是乌姆里奇教授？ 别跟我提那个女人！ 特里劳尼教授大喊一声，跳了起来，身上的珠子哗啦哗啦响，眼镜片一闪一闪。 请你们做作业吧。 余下的时间里，他在班上走来走去，眼镜后还有泪水滴下，并不时地喃喃自语，好像在威胁谁。 干脆辞职算了，这种耻辱留用查看。